师，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几段珍贵的京剧名家名段。首先要请您听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寅秋先生演唱的《女乞界》实况录音。吴寅秋先生1931年生于苏州，幼小时受舅舅的影响开始练功学戏，曾经向郭剑英、程玉京、李香云、何佩华、南铁生等名家学戏，得到了梅兰芳荀慧生大师的指点和提携，特别是在上海学习期间经常到梅家，受益颇多。后来辗转各地演出生活，在天津、东北等地颇有声誉，与老一辈名家赵松桥、梁一鸣等人合作，被哈尔滨的观众誉为小张君秋，足见他学习张先生的功力。1954年，张君秋先生到哈尔滨演出，也正是在那里，张君秋先生将吴寅秋收入门下，吴先生也成为了张先生的大弟子，几十年之间得到了老师的悉心传授。1959年，经过张君秋先生的介绍，吴寅秋参加了北京明华京剧团，和老生名家梁一鸣、武生名家张宝华合作演出，得以有更广阔的艺术发挥的空间，特别是能够常常伴随师父左右，得到张先生的亲传，经常观摩老师的演出。那个时候啊，吴先生的演出频次也特别的高，几乎啊天天都有戏。那些帐派名作和老生和武生合演的很多剧目，哎，都悉数上演。吴寅秋也成为了北京的著名演员。熟悉吴先生的戏迷朋友啊，都知道他的戏路很宽，他的荀派戏、梅派戏和传统旦角戏演得都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承上启下的南旦艺术家。新时期以后，吴寅秋先生在北京京剧院演出了很多张派剧目，成为了张派传承的重要力量。下面先请您听那段脍炙人口的《低头离了红铜线》，吴寅秋饰演苏三。以上您听到的是吴寅秋先生主演的京剧《女乞界》实况片段。上个世纪80年代，吴寅秋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一直到90年代还活跃在舞台上，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录音录像资料。这段《女乞界》就是本台录制的珍贵实况。当时吴先生已经年过半百了，嗓音还具备宽、甜、水、亮几个特点，把张派演唱的抑扬顿挫、声音的控制和表现力都展现了出来。扮演崇公道的是名丑郎石林。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女乞界》实况录音。 你是妇女 you 说什么？想当初在院中艰苦受尽，到如今又落得醉衣醉裙。嗨，孩子，想当初你在怡春院是受了不少的苦啊，虽说成天也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呢是绫罗绸缎，可那是人过的日子吗？那都是宝儿拿你当摇钱树，为的是叫你给他赚钱。如今打上官司了，又穿上这醉衣醉裙，有不难过的吗？哎，别难过，此番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自然会辨明你的愿望，到那个时候就有了你的出头之日了。你那高兴的日子都在后头呢，别着急，慢慢来，想开点，有盼头。孩子，咱们走吧。你说什么？恨你爹娘不该把你卖入娼门。嘿，这话说得对，本来是嘛，做父母的就应该教养儿女成人，姑娘大了嫁夫找主，这是条正路，绝不该卖女儿为娼，送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这何日是个了啊？这话呢可又说回来了，想你那父母也是被生计所逼，万般无计奈，但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把你这亲生的女儿扔在那个地方，不是？他事情呢已然做了，你再埋怨他可也是无疑了，不是？得了，走吧。沈燕林不该用银钱与女赎身。嗨，孩子，你这话可就错了，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多的金子把你给赎出来，出击为良，这是件好事啊，你怎么反倒埋怨起人家来了呢？要说呢，这沈燕林可也不对，家里有个媳妇儿，又何必把你买到家？你呢又比皮氏年轻，自然是在你屋子里日子多，在他屋子里日子少，这天长日久的，保不齐就得有那么点儿醋了馅了的。你们这档子事啊，这叫做醋海生唾沫。走吧。 什么恨皮氏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孩子，你怎么净说这傻话呢？你也不想想，那皮氏素长素碗的一个人惯惯的了，你这么一来没他的地步了，他能不生歹心吗？那碗药面危害的是你，没想到将那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来。这也是那沈燕林有俩糟钱儿，他是自作自受，自找其祸吧。要说春锦那丫头可是个苦孩子，她呢是皮氏花银钱买来的，皮氏叫她往东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骂鸡，不听她的能听你的吗？你怎么净说这傻话呢？得了得了，别跟她一般见识，走吧。对嘛，这都是皮氏花了银钱，上下衙门打听好了的，他们给你买个罪名还不容易吗？他们这种人呐，只管自己合适，不顾他人死活，真是丧尽天良，伤天害理哟。说去说的母座儿上来了。嘿，孩子，常言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有礼无钱别进来。你也不打听打听，就连他那个知县都是花银钱运动来的，他变着法的得把他那个本儿捞回来呀。自打他上任以后，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样不是民脂民膏啊？得了，这事儿哪儿没有啊？没法说，说不清楚，走吧。说的我们这六扇门来了啊。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我们这当官人的吃什么呀？不就吃你们这打官司的吗？别的甭说，就拿你们这档子事啊，我还闹双鞋穿呢。还说这个干什么？走吧，走吧。我的官让你主着，这么重的家我拿着，走一道劝一道，不是都为了你吗？怎么着，洪洞县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了，甭说连老汉我也在其内呀。没好人不是，咱们就不行好事。来来来，你把这行家再给我带上。我了，这洪洞县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了。院院的，我不是好人。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先生的大弟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寅秋先生主演的京剧女乞界实况片段。上半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聊戏听戏。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小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半时呢，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孙玉敏女士演唱的红娘片段。孙玉敏是著名的荀派传人，曾经在荀剧团与荀慧生大师共同演出多年，深得大师真传。他又根据女性演员的条件，对荀派艺术做了更多的尝试和发展，形成了艺术风格，也是一位著名的荀派教育家。红娘是他的拿手作品，请您欣赏孙玉敏演唱的红娘。 上您听到的是孙玉民演唱的京剧荀派名剧《红娘》片段。听完了旦角，下面我们请您听听旗派老生啊，旗派风格的打银松。说到这出打银松，是一出传统的老生花脸并重的剧目。这出戏呢，现在也不常见了。那么主要呢是南旗北马不同的风格。当然了，北京还有很多名家是按照雷喜福先生的路子演出的。在南方流传最广的是周信芳旗派的路数。周先生呢也曾经到北京和裘盛戎先生合作演出过，留下录音。董春博是周信芳的知名弟子。董春博1931年生于吉林的梨园世家，九岁那年以九龄童的艺名登台演出，唱念作打俱佳。他有一条好嗓子，即使后来演唱旗派戏为主，也并不是哑着嗓子唱。他模仿能力很强，各个流派的戏都能唱。1957年6月，董春博随志愿军京剧团回到国内巡回演出。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周信芳先生在于振飞先生的陪同之下前来观看。周先生连连称赞董春博传统根基深厚，是可造之才。在大家的提议和推荐下，周信芳先生收下了董春博。后来董先生到青岛市京剧团、长春京剧团担任主演。除了周信芳之外，马连良、唐运生两位艺术大师都非常喜欢他，也向他传艺。下面请您欣赏董春博在打银松当中的几段唱。董春博饰演邹英龙，马永安饰演银松，刘义龙饰演银霞。 报国臣，那一大错大 我问了半空，一哭一何故？他言是严嵩老臣害他的几家女门门传半空，羞流泪面悲声，周老爷就是二弟报仇恩，站立在金寨用木来关分，上面坐的家金有道君，两旁共有文红，缺少国家派的金亮请天君分，那一旁说的是年过老，他本是我朝我中上欺天子下压臣，谋朝篡位卖了国的奸臣名叫严嵩，我本当上殿忠义本，怎奈我官卑职下不能够参大臣，爸爸爸斩人我的心头根来平定他冤情。 Thank you. 要是走老爷牵马追灯， 我是个好样的， 一个势力的来，我要报恩了。 叫你打， 你怎么骂起来了？ 太师爷， 岂有此理！ 听我对你讲，听我对你讲， 哦、你讲， 我这有个名堂。 什么名堂？ 我是指东儿马西，指后儿马本。哦，指着太师爷骂的是常宝通，马上起来无好答。哦，吴七森大人、哦、刚刚骂了一句，就是这样见怪于我。再若打着太师爷，我时时的担当不起，你的事啊、哦、难办得很、啊、老娘家、哎、另请高明。 哎哎，新夫人，新夫人，老夫我明白了、哎、你是知东而马西、哎、知河而马伯、哎、 不错， 知的是老夫，马的是长宝童、哎、马车起来好 啊。是啊，哎呀，吴七森大人。 是啊，新夫人、哎、那么您就连打带骂。哦， 连打带骂。 哎， 尹松， 哎， 卖国的子， 大骂尹松他不认打不该，还是杨继生不该，还是骂总人打爸爸，心疼还滚着老子两边。 以上您听到的是董春博、马永安、刘义龙主演的京剧《打严嵩》的几个唱段。您听这奇派的风格啊，真是让人听起来热血沸腾，特别给劲儿啊！好，听完了这段呢，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文昭关》片段。马长礼先生是广大戏迷非常熟悉的一位艺术家。下周纪念马长礼先生诞辰88周年的专场演出也即将跟大家见面，将由马先生的弟子传人和很多青年演员为大家带来马先生的拿手杰作的唱段。他当年参加的很多新戏的优秀唱段，比如《结阵国》《沙家浜》《管仲拜相》《智擒惯匪坐山雕》等等剧目的精彩唱段也将呈现。在梨园界，大家都公认马长礼是一位会唱、擅唱、唱得好的艺术家。他的戏路很宽，马派、洋派、谭派剧目都唱。通过他的艺术加工，除了彰显流派特色之外，也都呈现了浓厚的马长礼的个人特点。韵味醇厚而巧妙灵动，是马长礼的演唱重要风格。下面就请您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文昭关》当中的两个片段。 来叫人 很不啊很莫非是无心打过自己我的名声那人回答我的公道公论你是我自的虚有你的那人但愿我的大文官心你同真当报你的青春恩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昌礼先生演唱的京剧《文昭关》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戏迷乐是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和您见面。下个周六周日，主持人尚元和您再见。 南腔北调剧集。 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我在梦